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罪言堂。咁啊，我哋咧呢个系一个录影节目嚟嘅。咁啊，录影之前咧就发生咗一件相当令世界惊喜嘅事，就系、是、新加坡嘅泳手阿 Joseph Schooling 咧就赢咗菲比斯啊，响100米嘅比赛之中咧就为新加坡攞咗第一面的奥运金牌，亦都是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面奥运金牌。咁啊，新加坡一下子咧就成为世界的焦点，因为佢同菲比斯之间咧仲有一段嘅交往，亦都系相当之啊令人开心的一嘅嘅故事嚟嘅，开心同励志的故事嚟噶。咁咧，我哋今日特登请咗一个同新加坡有渊源的嘉宾，就系、是、Jeremy。啊，歡迎你！ 大家好。 啊，咁啊 ，Jeremy 咧喺新加坡出世噶。 嗯哼，系啊。 新加坡出世就嚟香港讀書。 嗯。 啊，都比較少聽有新加坡學生嚟香港啊，係嘛？係咩原因令你會嚟香港留學呢？因為據我所知咧，新加坡國立大學都係相當有名 嘅。係啦，咁其實我嚟香港當時都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我嚟大學之前都有嚟香港十幾廿次噶啦，因為第一咧，我就對香港嘅呢個現代歷史啦，同埋嗰個前幣有研究。咁前幣嗰方面咧，我之前都係每一年都會過嚟參加嗰啲展銷會嘅。咁其實都對香港幾熟噶。咁第二咧，其實我當時係攞到獎學金啦，即係港大獎學金啦。咁其實都係想試下新嘅環境。咁OK 啦，咁即係如果港大即係攞到港大嘅獎學金之後，就覺得 OK， 咁就選擇嚟港大咯。 哦，嗯，咁啊冇嗰陣時有冇事先諗過話都入過一新加坡嘅國立大學？ 其實都有嘅，即係我哋通常高考之後 A level 考完 A level 之後咧，一定會即係三間大學，即係新加坡三間大學都會申請嘅。不過係咯，如果有港大，即係有出國嘅機會，一定即係我都係想試下出國嘅機會好啲啊。 咁啊係嘅，咁啊難如自在四方啊，多啲見識下其他地方係好啦。啊，不過咧就講起新加坡同香港啦，咁啊好多人都係話相成記啊，或者係兩個地方有一個叫做比較。咁啊，我記得喺89年六四之後咧，就多咗好多人香港啊，多咗好多人想話想移民新加坡，甚至新加坡咧嗰陣時都有一個政策出嚟，就想吸納香港人移民過去嘅。咁啊，近呢幾年咧，亦都多咗香港人話想移民去第二度。咁啊，新加坡咧，亦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國家嚟。咁啊，如果真係有香港人想移民去新加坡，啊，你會點樣俾意見佢哋咧？從一個新加坡青年嘅角度睇， 其實我覺得新加坡同香港而家咧，其實都係七七八八嘅。如果你係香港人，你想去新加坡發展，如果你話做生意或者翻工嘅話，如果你做譬如話大嘅金融機構啦、銀行嗰啲，其實都係 OK 嘅。不過如果你係真係想去新加坡定居咧，我覺得其實同香港都冇咩分別嘅。即係如果你話社會自由啦，或者係工作機會方面咧，其實我覺得其實新加坡同香港都係差唔多嘅。可能人工真係會高啲啦，不過其他方面我覺得冇乜喎。如果你真係想換下新嘅環境，我都係推建議你哋去下西方國家，應該都會好啲嘅。講真，即係因為新加坡好多年輕人都係想走，好似我以前好多啲同學，如果佢有機會去英國啦、美國啦、澳洲嗰啲地方發展讀完書，如果佢揾到工咧，十個九個都唔會翻嘅，除非佢係攞到即係政府獎學金，咁佢真係冇辦法啦。所以咧，我覺得97前香港好多人去新加坡，因為呢個計劃係比較易攞啦。咁我而家都係見翻好多即係當時移民去新加坡嘅香港人都翻嚟香港嘅。咁港大我都遇到幾多啦，因為港大我有時都見到佢話自己是新加坡人，咁新加坡人點解咁多新加坡人呢？其實佢哋原本都係香港人嚟嘅，咁比較逃生逃長嘅新加坡人其實都喺香港係真係少嘅。可能97年前咧，佢哋好多都係譬如話驚啦，97之後會發生咩事，咁邊度俾佢邊度快佢又去啊。不過而家睇起嚟其實 都冇乜變嘅，同埋如果佢話想，即係話唔想同啲嘢避開啲大陸人或者咩，咁佢新加坡其實都係冇咩分別，因為新加坡而家新移民都好鬼多，同埋新加坡其實呢排同大陸政府啲關係都越嚟越切密嘅。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係為咗呢個，譬如話想討避大陸或者討避中共呢啲呢件事咧。而選擇去新加坡呢，我覺得其實是沒意思的，因為真是一樣的。 這件事一會我們可以再講多一些，但是呢我剛剛你提過那個社會自由度呢，你說新加坡和香港沒什麼分別，那就有一點奇怪了。 社會自由 你說覺得沒什麼分別，但 就我們一般都很多時候香港 聽到呢，就是說新加坡呢就威權政治啦，社會的那個自由度政治自由度呢就仲弱過香港嘅，係咪咁樣咧？你自己感覺 係，我覺得原即係不嬲都係會弱過香港嘅。而家好多人都講過啦，即係新加坡嘅呢個政治嗰個方面咧，就係新加坡係有民主冇自由，香港係冇民主有自由。不過呢方面呢幾年 ，especially 即係話如果佔中之後咧，你都可以睇，大家都可以覺得即係香港呢個自由都係惡化噶啦。咁譬如話，九月即係下個月嗰個立法會嘅嗰個選舉，你都好明顯可以睇，佢都可以 ban 嗰啲即係嗰啲候選人啊。咁呢啲嘢其實都係不嬲新加坡政府想做嘅嘢，即係香港而家都學緊咯。咁我覺得其實如果咁香港咁樣繼續落去咧，都唔係辦法嘅。 嗯， 係啊。 咁啊，即係逐漸同新加坡看齊咯，喺某啲方面。 即係好似新加坡好多人話，好多香港人以前話我俾你普選啦，一人一票啦，公民提名啦，呢啲其實佢都可以俾你。不過如果佢學新加坡咁做嘅話咧，佢咁可以，佢可以俾你一人一票噶。不過咧之後咧，佢都可以喺後邊即係做手腳，咁其實都冇意思嘅。 嗯嗯，咁你頭先提過啦，好多新加坡嘅青年咧出咗國都唔想翻嚟，呢個係咪一個原因咧？ 其實係咪一個原因？其實都是看個人的那個立場和個人興趣咯。其實我身邊的同學其實不是很多因為政治原因或者自由民主原因才是想在外國即是定居的。其實我覺得很多新加坡後生人去了西方國家，他覺得地方可能靚啲啦，環境是舒服啲啦，工作沒那麼辛苦啦。咁好似美國，佢唔可以即係冇，即係做嘢又冇咁辛苦，工資又高，係嘛？車又平，房即係買樓又平，咁乜都平，住得舒服。咁佢如果有呢啲生活，即係大學可以享受到呢啲生活，佢一定唔會翻。哇！新加坡又好似香港咁樣，哇！你做幾日十幾廿年都買唔起層樓，係嘛？買都係買咁鬼咁鬼細一間，係嘛？咁如果你在美國有大間屋住，又平又咩係嘛，又可以買兩三架車咁鬼平係嘛，地方空氣又乾咩，地方又乾淨，咁佢一定會諗住點解我要翻咧？咁其實呢度都 OK 嘅喎，係嘛，我人工又咁高，咁通常如果揾到機會，佢都係想換下環境，即係喺西方國家住噶啦。 咦？咁你又真係好夠膽喎！嗱，新加坡的居住環境比不上美國，但香港的居住環境還衰過新加坡很多倍、工資也不是高過新加坡什麼，應該差不多水平。 不是，其實為什麼我想香港其實兩個原因，一是我自己興趣，因為我小到大都是即我有研究和收藏香港的九銀紙，咁呢方面咧香港最多。即如果話錢幣呢方面咧，香港係全成個亞洲地區係一個中三嚟嘅，即係最多拍賣啦，或者展銷會全部都喺香港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嘅愛好啦。咁第二咧，我覺得其實我覺得香港雖然係咁樣，不過即係都係一個好多姿多彩嘅社會咯，即係乜都有，乜嘢都有，同埋譬如話好唔捨得。即係大學都認識過很多朋友啦，咁畢咗業大家都係留低香港做嘢，咁樣都覺得即係混掂。我而家喺港大識到咁多朋友，出嚟工作都係識到一班朋友，咁樣喺香港繼續落去，即係咁呢幾年啦，起碼繼續落去做下嘢先，行一步。我其實都係行一步見一步噶啦。 嗯，都唔緊要嘅，最緊要年輕。 咁可塑性都係強嘅。咁啊嗱，你又覺得香港好多人咧，就成日都話要學新加坡啦。咁佢哋咧就都係啲建制嗰啲咧，就話要學新加坡嗰種威權社會啫。最終係希望將香港變成咁樣樣。嗱，其實喺新加坡咧，就仲有好多嘢值得香港學嘅。你覺得香港有咩值得向新加坡學習咧？ 其實公屋嘅嗰個計劃，香港 祖屋係咪啊？ 祖屋係啊，新加坡叫祖屋係。 嗰啲可唔可以具體介紹一下咧？ 即係新加坡可以做到，即係如果七八成嘅人即係人口都係住公屋嘅話咧，咁都係好啲，因為佢係可以認到多數啲人交嗰個 MPF 用翻 MPF， 即係新加坡叫 CPF 啦，呢筆錢嚟買層樓其實都係幾好嘅，同埋佢首付冇咁高咯。即係如果我有 即係首期冇咁高， 係啊，佢五文蚊、十文蚊就賣到。你香港你而家賣起碼都要幾百萬啦，你好少人真係有本事攞幾百萬 cash 出嚟賣咯。咁新加坡好多人廿幾歲、三十歲之前都賣到啦。你香港係冇，除非你屋企真係有錢，其實你做普通一份工，你係冇辦法，即係三十歲之前係賣層樓嘅。 哦，佢係可以攞佢個強積金，即 係可以買樓，第一間就得。 哦，淨係可以買第一間就得。香港的強積金就死咯， 係咯，因為香港係5%定1000蚊，你1000蚊，你點儲都冇用啦，係嘛？ 同埋佢一定要你夠65歲，先至攞得翻。 其實新加坡係得，新加坡係得，好似睇病，即係睇醫院、政府醫院啊，同埋賣樓咯，即係祖屋就得，其他你都係要等到65歲先喐到嘅。 咁香港係冇啦，一定要等到65歲。你如果食唔過65歲咧？就你諗嚟啦， 除非你揀移民咯，你移民就你可以成筆錢攞出嚟走啊。 係啦，即係話你或者你宣誓我永遠唔做嘢啦。咁咧你就可以攞翻你嗰筆強積金咯。 同埋新加坡其實係高嘅，因為咧佢 供款高， 供款高啊，20%啊。 啊，真係好高喎！香港係5%，即係佢僱主同埋僱員都係 20%。唔係啊，僱主應該係應該八或者10%，我唔記得。 僱員都係20%。 係，因為冇喺新加坡做過工。 哇！咁啊，真係咁啊。 係啦，不過係都係高啊，差唔多30%啊。咁起碼每個人到65歲咧，應該有一筆錢啦，起碼10幾20萬波子噶啦。 哇！咁啊，我自己都识有一啲朋友过咗新加坡做嘢嘅，咁啊，佢间屋影翻嚟啲相咧，哇，真系好鬼大！佢啲祖屋一般以香港嘅尺数嚟计，都过千尺噶啦。 旧啊，新嘅都越嚟越细噶啦。如果而家佢起嗰啲又系学香港呢啲啊，50楼嗰啲越嚟越细噶啦，即系千几尺嗰啲，其实都系70、80年代嗰啲又多。不過而家佢好多舊嘅都係開始拆噶啦，起嗰啲新嘅，咁一間變兩間咯，佢都賺到錢嘅。 都係因為人口多咗。 人口多咗，同埋你要買千幾尺其實都唔平噶啦。咁起碼你好嘅地方呢排都好多賣到5-600萬港紙啦。其實話祖屋其實都好鬼貴噶啦。 千零尺，5-600萬港紙。 係啊。 好平喎，對香港嚟講，同香港比較好平喎。 不過嗰啲30幾年嘅喎，唔係新嘅喎， 同香港比較都仲係好平喎。 所以新加坡有啲人都唔會買，因為佢係99年嘅啦。咁你靠咗30幾年，你又得50幾60年之後就俾政府收翻嘅啦。咁如果你想留俾你下一代咧，其實你覺得好唔好咧？其實都係睇自己嘅。 50幾60年都係好過香港喎。香港嘅基本法去到2047年嘅6月30日噶嘛。嗱， 咁之後冇人知。 佢哋而家都係大約30年到啫嘛。即係嗱，你話千零尺咁啊，5-600萬港紙，咁香港400零尺都成400-500萬港紙啊！而家啲樓係咪啊？ 不過係啦， 30年啫喎。分分鐘俾唔到後代嘅喎， 不過都要係啊，都要睇都要睇地方咯。因為你如果你住市區嗰啲，一定都冇咁平啦。不過新加坡好多都係嗰啲 new town， 即係 new town housing estate， 好似香港都有啦。譬如話咩香港係，譬如元朗啊、沙田嗰啲市區，即係遠啲嘅都應該都冇咁貴啦。 啊，當然啦，港島區就貴過 港島區又貴。不過你新加坡如果你住 CBD 附近，譬如話咩 Tanjong Pagar 嗰啲地方。都是貴的，都不會便宜到點啦。或者你住市區 Orchard 那些都是超貴，跟香港差不多的。 咁你頭先講開佢嗰個社會自由度啊、政治自由度，佢、最近都好似嗰個黨禁係有些少放寬，係咪？ 係會放寬，因為佢覺得如佢要吸引新一代嘅人去投票咧，其實新一代人唔係好似我哋前輩咁樣，即係哦住得舒服係嘛，有份工做我就啊乜都聽你嘅。咁你而家後生嗰一代好多都係出過國啦，或者佢睇咗新聞啦，佢都知咩係咩社會自由，咩個人自由啦。咁佢哋又雖然佢唔會話好似香港好多人哇會去示威啦，會話呢個話嗰個，不過佢嘅要求都會越嚟越高嘅。咁如果政府唔放寬咧，佢遲早會即係會有個危險，即係會爆發出呢啲社會行動或者咩，佢都唔想嘅。即係佢如果咁樣放寬少少俾你咧，希望你唔會喺度嘈，咁希望可以繼續即係喺嗰邊做你嘅政黨。 即係你頭先講過啦，新加坡好多青年出咗國咧，佢都唔想翻去。因為我之前都聽過呢樣嘢，就話新加坡嗰啲年輕一代啊，嗰種移民西方國家嘅意欲咧係強咗好多。 咁其實我唔係好清楚，香港都唔係好多，因為香港我認識好多咧，雖然係咩加拿大出曬啦、美國出曬咧，好多讀完高中港大都大把翻嚟。新加坡係調翻轉喎，新加坡好少即係小學或者我識嘅人啦，即係小學啦、中學。出咗國之後翻咧好少嘅，即係你唔會去新加坡國立或者南洋理工嗰啲地方見到哇！如果係美國出曬新加坡人翻嚟呢度讀書，勁少噶啦。香港又比較多，我識好多。咁新加坡通常係讀完喺新加坡讀完高中或者大學之後先走嘅，係呢個係比較多噶啦。咁係呢個係同香港調翻轉嘅。 哦，其實佢都想吸納翻多啲年輕嘅一代。在新加坡植根啦，我諗 係 嘛，因為新加坡咧，佢嗰個人口，尤其是華裔人口咧，係好似個出生率係減低咗好多。 佢係所以佢係想保持嗰個華人嗰個 percentage 嗰個百分比咧。 佢可能係擔心佢未來國家嗰個競爭力係咪啊？ 唔只係競爭力，佢應該都係睇佢成個環境，因為佢你睇佢側邊都係咩？全部都是伊斯蘭教的國家啦，咪馬來西亞、印尼啦。咁呢啲國家，佢都係想保存，即係華人，即係做一個華人嘅社會咯。 即係華人人口為主嘅社會， 係咪？所以佢應該都要 keep 住起碼七成係華人。 哦，係咪因為佢覺得華人喺呢方面係比較，即係無論係讀書啊、經營啊嗰啲比較叻啲咧？ 可能是叻啲啦，或者佢話做行政會做好啲啦。同埋你如果你睇翻，哇！如果你睇六五年，如果新加坡唔獨立，如果係馬來西亞一個州嘅話，你睇應該同而家爭天動地噶啦。 啊，咁肯定係 嘛？咁即係呢個唔係話一個民族一個 race 嘅， 即係唔係種族主義，唔係種族主義啊，純粹係一個實事求是嗰個。 不過咁樣嘅話，真係上邊全部都會變壞人噶啦。 哦， 咁你冇辦法。 哦，咁啊，新加坡同其他你講緊馬來西亞啦，佢同佢周邊國家關係好似都真係一向都唔係咁好嘅。 其實話好定唔好都要睇嘅，通常都係冇咩問題嘅。不過有時有咩事發生咧，會爆出呢啲嘢，佢就驚噶啦，因為佢曬嘛。咁譬如話馬來西亞有時你點擊親佢，佢又話哦，我聽日就賣水俾你啊，咁你死啦！咁樣呢啲嘢咧，佢都要好小心即係佢自己周圍啲人啦。咁所以佢都係想 ensure 翻佢自己做一個華人社會會咩啦？ 咁啊，新加坡佢食水依家好多都海水化淡啦，已經 係咯，不過貴嘛，咁樣咪變成好貴啊！佢成本，因為佢馬來西亞佢當時簽個合約，一個五十年，一個一百年咧，係1961定62年簽嘅。咁呢啲咧，其實都係1961嘅價錢嘅，咩1000 liter 係幾仙，咁係好鬼平嘅。所以馬來西亞好多次想即係改，即係 revise 嗰個價錢啊。新加坡點都唔肯，所以激親佢咯。 哦，香港嘅東江水就貴啦。 係啦，香港又俾大陸斬噶啦。咁呢啲係你冇辦法。咁新加坡一定要靠馬來西亞呢件。咁香港都係，不過新加坡當時叻就係點咧？佢呢個 agreement 咧。即係價錢同埋嗰個數量咧，都喺1965年、66年喺聯合國嗰邊登記過嘅，所以馬來西亞唔可以亂嚟。 哦，香港啊衰啦， 啊，除了簽到貴到飛起的東江水之外呢，啊，他亦都冇到而家只是一個試行啊，啊，叫做在將軍澳嗰度起個咩，準備起個海水化淡座廠嚟到試行。 又越嚟越貴咯， 但是呢真正大規模的海水化淡真的有排都未見到的香港。這方面呢，成日說學新加坡應該學的。 不是，因為香港我覺得去很多很多地方呢，香港是找即係 the easy way out， 即係最簡單最快嘅，我就你用呢、這個。咁大陸肯俾我水，咁我量咯。點解我自己整啊？係嘛？咁你大陸以前都係話哇自己好偉大啊嘛，因為廣東省提供水俾你，係嘛？而家佢又開始浸你，你都冇辦法啦。 咁啊，成日話我節你水啦，乜乜乜乜咯。 唔係你廣東你即係大陸政府好多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啦，即係。佢覺得佢同香港嘅關係好似你去販毒嗰啲人士係嘛，你去酒吧係嘛，你吸毒係嘛，啲人第一次俾你都係送你棉塊㗎啦，等你上癮之後佢先枕你係嘛，咁你呢啲大陸俾你呢啲甜頭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即係，譬如話好似販毒嗰啲咩咯，第一次第二次俾你哇俾你啊捐俾你乜乜乜，咁之後你依賴咗佢咧，你就好難走得甩㗎啦。 咁啊，當年你都睇翻英國佬啦。當年喺70年代啊，香港麥理浩時代咧，就整咗個陸安排海水化淡廠。雖然當時已經有東江水源源不絕噶啦，但係咧佢都知道呢個食水係重要嘅戰略資源嚟噶嘛，最重要嘅戰略資源添。啊，否則嘅話你一節水你咪大鑊。 節水 啊，所以佢嗰陣時幾貴，佢都整個陸安排海水化淡廠。 今日呢個機器應該係發展好多啦，你70年代都係好落後嘅。 嗰陣時候落後嚇，個同埋嗰個成本好高。 好高。 而家用滲漏技術咧，就爭好遠啦，爭好遠啦啊！咁啊，你嗱，新加坡咧，我哋講翻嗰個國立大學啦。 係。 不過國立大學咧，就喺世界排名咧都相當高嘅。 其實我覺得國立大學次次都係想同港大比較嘅， 係 啦，係啊，即係博亞洲第一咯。 係啦，如果香港有學生想喺新加坡升學，因為新加坡始終你英語的地方啦，又有英國的法治制度留低啦，雖然佢威權係嘛，又係基本上仲係華人社會，華人佔多啦嚇。如果係想去留學嘅話咧，都係一個幾容易適應嘅地方。 係啦， 咁如果國立大學香港嘅學生諗住去國立大學升學咧，即係新加坡國立大學升學咧，嚇就唔得過咧。 其實 OK 嘅喎，因為第一平啊，你平過好多地方啊。第二好多 即係新加坡一年到啊，大約 一年應該係6000多-7000波子啊。係，其實同香港差唔多。 係差唔多。 同埋佢新加坡國立其實會俾好多外國學生獎學金嘅，仲多過香港嘅。所以如果你想申請攞獎學金，其實都唔係好難嘅。 哦，咁佢係乜嘢學係最值得讀咧？ 都是醫學咯，同法律同港大差不多嘅，其實 business 都不錯 ，business 商科都不錯 工程呢 工程就麻麻，因為你都知啊，而家香港同新加坡後生呢一代都冇咩人中意讀工程嘅，係比較少啊。我覺得港大同新加坡國立工程都是很多大陸後生過去讀噶啦。 啊，大陸啊， 本地又冇乜啦，本地通常咪法律啦、醫學啦、商科啊嗰啲咯，係嘛？ 啊，你頭先講到話越嚟越多中國大陸人過去啊，讀書又好，做嘢又好，係嘛？而家嘅情況係點樣？ 哦，其實我覺得喺新加坡大陸人仲多過香港 啊， 所以好多人就話新加坡好快成為第三個特區㗎啦。 嚇？咁點會咁大鑊啊？嚇！ 即係新加坡係不停吸㗎嘛，佢一定要保存保留嗰個70%嗰個華人，或者仲越多越好。所以最多邊度啊？大學大陸咯。 咁係13億人民做後盾，你要幾多都有。 咁你佢一定要吸大陸。咁而家佢之前有投資移民啦，好多嗰啲獎學金吸引啲大學咯，因為佢中學嘅時候都有去大陸嗰啲高中啦、中學去吸嗰啲大陸學生過嚟新加坡讀書嘅。咁兩年中學啦、中三、中四啦，兩年高中啦。加埋四年大學包住包食，乜都有，好貴多。 哇！咁真係 係，所以其實呢個計劃咧，其實好多新加坡人其實都反對嘅，因為佢係用我哋交税錢，即係人嘅錢嚟補貼佢哋。 不過新加坡話呢個係招人才嘅方式啦。 但佢哋去即係中國大陸嘅學生去到新加坡，佢哋個表現會點樣樣？ 其實都唔錯嘅，佢唔會揾到太渣噶啦。不過你都知道，新加坡有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喺新加坡包住包食咗咁多年咧，其實留低有幾個咧，一半未必都有噶啦，係嘛？因為佢好多 未必有， 不過好多畢咗業之後 ，master。博士走曬美國讀，咁唔翻啦。咁新加坡係得一個跳板，係嘛？ 好似香港咁喎。 係咯， 佢哋嚟香港主要係想做跳板咯。 跳板咯，同埋加埋攞個身份證又閃噶啦。 係咯， 係咯。咁其實呢啲你都冇解噶啦。如果你想吸引呢、這個，你一個你係一個 course 嚟噶，你係走唔甩噶。 即係可能佢分資助咗十個。最終留翻新加坡嘅得翻兩三個， 兩三個， 佢都覺得 值得， 值嘅， 係，咁呢個冇計嘅，雖然好多人反對，佢都冇係公開嘅。不過好似我以前高中嘅時候，我個班咧就有差唔多30-30幾個啦，有七個呢啲獎攞獎學金嘅大陸生啊。其他國家都有嘅，不過冇大陸咁多，可能馬來西亞、印尼啊、越南。嗰啲都有嘅，不過可能係兩個三個都唔係咁多咯。 有冇引起一啲族群矛盾咧？嗱，好似香港而家咧，就因為中國大陸嘅人嚟得太多，咁咪引起好多游水貨啦，又乜乜物物啊等等嗰啲族群矛盾好犀利。你新加坡有冇呢個情況？ 都係有，一定有噶啦。咁你大陸佢點講？因為佢人嘅文化同埋佢質素都係同香港人同新加坡人唔同，咁呢啲矛盾實即係大陸人喺邊一個社會中咧？你唔係話新加坡啦、香港啦，其實你去到美國、澳洲嗰啲地方都係會出現嘅。不過水貨就冇啊，因為新加坡你冇辦法拖咁啲嘢過嚟啦。咧水客、水貨呢啲就冇乜。不過好似話啊，大陸嗰啲人啦、過嚟炒，譬如話炒啲樓㗎，炒到嚇炒樓啦，炒呢、這個炒嗰、那個，同埋譬如話搶你個學位啦，同埋你知啊，好多啲旅客啊，周圍咩屙屎屙尿嗰啲個都係有嘅，你實出現呢啲嘢啦。咁其實 去到新加坡都夠膽咁做 旅客啊，好多。你冇辦法， 罰到黐肺嘅喎。 佢唔敢捉啫，唔係好多走甩嘅，係嘛？ 新加坡咁嚴厲都逼佢哋走， 佢有時都走得甩嘅。大陸都去，佢如果做呢啲嘢，好多時都係搏噶嘛。你香港先啊，有人拉就拉咯，冇人拉我就當冇事發生過咯。 唉，呢、這個真係攞命。 係 咁職業嗰度咧， 職業都好多有啦，一定有人留低，因為佢工資高嘛。你通常你如果你出咗大陸，你除非你話你大陸有即係大把生家做，或者你老豆係邊邊個，多數都唔會翻啦，係嘛？有本事留低新加坡啊，留低新加坡咯；有本事留低香港啊，留低香港咯。不過大陸除非你係30幾歲，如果你係男仔啦，你30幾歲過去都 OK 嘅。不過如果你高中過去嗰啲咧，通常都唔會入嗰、那個攞嗰、那個公民嘅，因為佢要當兵。咁都係女仔攞，所以大陸嘅女仔就多過男仔好多噶啦。 講起當兵咧，嗱，知道新加坡都要服兵役噶，即係過咗18歲啊，每一個男丁都要服兵役噶。你都服過喎，可唔可以講下你嗰方面嘅經歷啊？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做嘅都冇咁特別咯，即係通常都係當兩年啦，一年10個月到兩年啦， 一年零十個月。 係，咁我係2008年1月到2009年11月嘅。當時都是前3個月啲基本軍訓嗰啲，都是很無聊啊。其實你話辛苦，辛唔辛苦，其實都 OK 嘅。不過你一慣咗就得啦。其實我覺得當兵呢件事咧，佢日日嗰啲 routine， 我覺得即係得你慣咗就冇問題噶啦。係我真係覺得係嘥兩年時間咯。 哦，嘥兩年時間， 係啦，因為 你學嘅咩？ 你學唔到嘢嘛？你學到嗰啲嘢都你之後出嚟社會都利用唔到嘅，除非你真係想當嗰啲咩嚇，當繼續當落去咯，做兵人咯。如果唔係咧，你出邊做嘢咧都會咩？咁好多人，譬如話我要當兵，當完兵之後先可以入大學。咁我之前譬如話高中讀過啲嘢咧，讀過啲書咧，好多都未必記得係嘛？咁你要重新再 refresh 過。 咁其實係啊，係你中間咁樣斷住咯。咁我哋都會俾我哋啲女同學咧係遲兩年咯， 超越咗， 係超越咗，因為佢我哋都佢哋唔使當兵嘛。咁譬如話我嚟廣大係嘛，我啲同學全部都係細我一兩歲啊，起碼一歲啦，好多都係兩三歲啦。咁樣咁呢啲真係冇辦法嘅。你新加坡周圍，即係新加坡男仔周圍去，即係其他地方讀書咧，都係會比佢同學大嘅。咁呢個當兵都係要輸即係呢兩年㗎啦。咁不過 this is not the end， 因為咧你到45歲每一年都要翻去重複嘅嗰、那個叫 reservice 嘅。咁佢有 high key 同 low key 啦。咁 low key 可能有時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high key 就可能一個月嘅。咁到45歲每一年都要翻去，因為佢想refresh 你，佢驚你唔記得或者咩。如果有咩事發生，佢可以隨時 call 你嘅，係 隨時徵召入伍。 係啦，所以佢咁樣就可以保存得有起碼100萬個人，隨時都可以 activate， 隨時可以走。 啊，呢個係國家安全嘅需要啦。我啊記得咧，喺當年89、64之後咧，好多香港人啊想話移民新加坡咧，後來嚇驚咗咧，原來咧就係因為男仔要當兵。係咁啊，當兵咧就其實。佢哋最啲家長最擔心一樣就係你頭先所講啦，令到啲男仔咧平白遲咗兩年出嚟社會啊、嗯，無論係佢讀大學又好，佢出社會做嘢又好，平白遲咗兩年。咁啊，如果喺最起步嗰兩年係遲咗嘅，又話咧啊，好似你咁講啦，女同學咧、都超越曬你哋啦，嚇、你去外面讀書咧。都已經年紀又俾所有人都起碼啊大兩年啦，咁啊揾少兩年錢喎，喺香港家長心揾少兩年錢義務服兵役，哇咁啊呢一樣嘢，當知道咗呢一樣嘢之後咧，成個移民新加坡嘅風潮咧即刻斬攬冇曬嗱， 所以好多人而家想移民，佢都聰明。如果你超過30幾歲，你第一代就唔使復噶啦。你第一代如果超過30歲或者20幾歲，你就唔使。不過你個仔女以後咧，如果喺新加坡出世，一定會噶啦。咁你一定中，所以都要睇嘅。有時所以好多人即係我都識幾多即係香港人移民過去啦。佢爸媽唔使復，不過佢仔女佢仔就要啦。咁佢仔次次又係怪佢點解要揀新加坡啊？當時 不過咁，我覺得去到任何一個國家咧。咁啊，都應該尊重翻嗰個國家嘅嗰個公民對公民嘅要求，係嘛？新加坡如果俾咗一個咁樣樣嘅地方俾佢哋去安身立命咧，咁啊，你服翻兵役啊，亦都叫做操練翻，咁啊，對既係公民義務，亦都係對自己嘅一個即係體魄啊、精神啊，都係有好處嘅，係咪？ 係，其實有好有唔好咯，即係睇你有咩角度嚟睇咯呢件事。 即係下下覺得即係香港人有時咧，我移民咧就梗係覺得嗰度有著數，我先至去啊。但係如果要我負翻多一啲嘅公民責任咧，又好似唔係幾願意，尤其是當兵啊咁樣。 係咯，咁佢好多係選舉去嘛，咩加拿大啦、美國，咁嗰啲就唔使啦。咁嗰啲一入就入係嘛？不過嗰邊即係如果你話文化嗰啲咧，可能有啲唔同啦。咁你睇你即係點樣去？揀一個你想去的地方，其實我覺得都幾緊要。不過好多人講真的，香港人我知道很多人一攞到外國 passport 就回翻嚟香港住啦。咁 哦係，呢個係香港一個相當不好的地方咧，就 係啦。 由以前80年代移民潮到到今日咧，都有一個情況就是他哋不係咁中意融入當地社會。 當地社會 嚇，咁、我記得咧，當時80年代到90年代初咧。就有啲香港人移民咗去外國咧，佢哋成日就揾自己響即係揾翻當地嘅香港人啊打牌，就唔係咁中意融入當地嘅文化同當地嘅社會嘅。然之後咧坐夠移民監咧，就即刻急急腳翻翻嚟香港啊，攞咗個居留權啦。 其實而家你睇翻大陸人移民都係同一個 係啊，呢個係咪 係嘛？應該係華人一個。比較咩嘅？ 比較小圈子嘅意識比較強。最近咧，我亦都有個朋友同我講啊，佢公司咧都請一啲外國留學生翻嚟，例如澳洲啊等等。咁啊，發覺都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原來佢哋咧喺外國留學， 在西方國家留學幾年、尤其是澳洲、留學幾年之後就不懂講英文，咁你讀書又咁你睇我讀書又英文啦，出到外面都係嚇、 多數都英文， 都係鬼仔啦。點解你唔識英文呢、原來佢哋咧係揾翻自己香港人啊、同聲同氣，平時咧就唔多中意同外面當地嘅鬼妹鬼仔接觸， 係啦、 然之後咧就講嚟講去都係講廣東話，意識形態上咧、都係香港嘅， 因為因為我其實我都見到幾多，即係香港人又好，大陸人又好，即係雖然係攞啲美國 passport， 不過英文真係好渣，即係呢啲人唔出奇嘅，都係有嘅。 佢意識上仲仍然覺得我要攞嗰個居留權 就走㗎啦， 係啦，就走㗎啦。但係咧，我永攞個保險啦，亦都叫做，但係永遠咧就唔想融入當地個社會咯、就算而家我發覺我翻港大都有呢個情況， 有 好多時係咁。不是只是港大了，很多其他香港的大專校都是，你說大陸人都大陸、即是中國大陸的都是這樣、是啊，他們好，他們不很多很普遍就不多喜歡跟本地香港的學生接觸，就講回普通話、就不講廣東話，而香港的學生呢又不多喜歡跟他們接觸的，那就變成一個很壁壘分明的情況。 其實到外面公司都是，公司沒有那麼明顯，不過都是有的。咁譬如話你頭先話港大啦，港大其實都有嘅，好明顯係分三個大圈子啊，一個係大陸人圈子，一個係香港 local 香港本地人圈子，第三個就係國際學生嘅圈子，即係好少會 mix 嘅咯。譬如話我有咩 project work 想做，我想揾啲project mate 係嘛，我要揾我要成個組啦。如果我香港人，九成九我要揾翻香港人嘅。如果我係大陸人咧，我九成九都要揾翻大陸嘅 group mate 嘅。如果我係譬如話鬼佬啦，或者韓國人咧，我都要揾翻自己人嘅。呢、這個其實所以佢話港大啦，或者邊度係咩 international 嘅嗰啲，其實都係假噶啦。因為佢唔會真係佢 mix 咯。雖然啲人係存在，即係人喺嗰邊，不過佢唔會真係一齊做嘢，一齊去玩，係嘛？你睇嗰啲你住宿舍嗰啲 hall。嗰啲科多數有埋，全部都係香港人嚟嘅。你科嗰啲活動有幾多國際嗰啲學生或者係大陸學生會參加呢？都係勁少嘅，除非嗰個學生真係對嗰件事或者嗰個活動有真係有興趣。 嗯，而家住科香港大學住科嗰啲都係本地學生多。 其實都一半半㗎啦。其實因為港大呢幾年都係好多外國學生嘅。所以佢外國學生都越嚟越多噶啦，所以佢先有開好多 residential college 啊，龍華嗰啲都越嚟越多新嘅宿舍噶。 嗯。咁啊，所以咧就其實你睇翻咧，我哋香港嗰個教育官僚啊，嗰陣時成日話香港嘅大學要國際化，國際化。佢其實國際化咧嚟得最多嘅咧，反而就係中國大陸嘅學生佔最多。 嗯。 咁啊，好啦，佢哋嚟到之後。就算你有其他、西方國家等等新加坡的學生來到，大家呢都不是一個融通的，大家各自一堆堆原先的小圈 自己有小圈子 自己有、即是那裡國際化真的純粹表面，純粹呢就是、入學的學生這個是美國，這個來自、德國、這個來自英國、條數搞定了就算 了。不過其實連譬如說在美國都是一樣的，即係你以為你大陸生在美國會跟啲鬼佬一起玩咩？都唔係好多嘅，其實可能十個有兩三個啦。不過多數咧都會揾翻自己，即係其他大陸人在那邊做嘢去玩去咩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是亞洲人嘅比較咩？我唔使話香港人、大陸人，連你睇日本人、韓國人咩人都係啦。咁呢個呢一點咧，我覺得新加坡人會做得好啲啲，就新加坡乜人都可以 mix 嘅，即係可能新加坡後生一代啦，都係西方啲嘅，即係因為新加坡細到大都係講英文多嘅，係嘛？咁佢聽嘅嗰啲都係西方嘅歌啦，西方文化都比較多嘅，西方影響係比較多嘅。咁所以佢想湧入呢個西方嘅呢個社會咧，其實都係佢可能覺得易啲咯，或者佢唔使跳出佢自己嘅呢、這個譬如話 comfort zone。 咁呢一點，我覺得新加坡人做得又會比香港人或者大陸人會好啲。 會唔會同新加坡嗰個強調個種族融合有關咧？嗱，新加坡馬拉人啦、啊 嗯， 印度裔啊， 係 啊，咁啊都佔咗大約三成嘅喎。 係，其實唔關呢件事嘅，我覺得，因為佢新加坡其實講真啦，你做華人，你有幾多馬拉嘅朋友？你做係啦，同埋印度啲朋友都好少嘅。 哦， 即係係啦，都係比較少嘅，可能喺社會上喺。你在學校或者在公司會遇到啦，不過你真係私人的朋友咧，其實都是自己揾翻，即係華人會揾翻華人嘅，馬拉會揾翻馬拉啲圈子嘅，咁樣其實都唔係好即係融合嘅一個社會嚟嘅。 但係佢個種族關係算做得好好啦。嗱，新加坡起碼唔似印尼嗰啲經常有話大規模嘅排華啊。 係，佢唔會排華，佢唔會你有咩你自己嘅文化你可以保存得嘅。不過他用英文做一個咩 common language， 係呢個好重要啊。 嗯， 即係佢就變咗係中文或者馬來啊等等呢啲咧，就全部有一個英文，有一個令到英文有一個超然地位，咁啊反而減低咗嗰個種族衝突。 種族衝突，唔係香港唔同嘛？香港你睇，連嗰啲中東人、印度人過嚟都要學廣東話，咁呢個係一件唔同嘅一個咩啦？因為香港不嬲，雖然係英國統治咁多年，係嘛？不過佢冇用英文做，真係推呢個英文做一個官方語言咯。雖然佢乜嘢都係話有英文版啦，有咩啦，其實都佢都係做一個 second language 比較多噶。 社會上係 社會上係啦， 但係官方咧不嬲都係 佢兩個都有 英語為主。其實香港嘅中文黑運動係70年代嘅，嗰陣時跟住之後先至有呢個中文合法化嚇。咁啊， 不過係啦，你睇出邊啲廣告咧，或者係咩九成都係中文嘅，你好少見英文噶嘛。 因為呢個係佢廣告呢啲最緊要係即刻攞到眼球啊，吸引到你。 所以我覺得如果香港想提高呢個英文嘅水準咧，佢應該係學新加坡，你起碼要做乜嘢都要做雙語咯。即係一定要擺英文嘅，你如果接觸多啲咧，會學到多啲嘅。如果你日日都係睇廣東話、睇中文，係嘛？你英文你點好都唔會好到點啦，因為你係得喺學校嗰邊接觸到英文嘛，係嘛？ 嗯，係啊，呢樣嘢係同英國佬當年個教育有關。 係， 咁佢係即係英文個地位好高啊，但係咧佢係唔會好刻意喺民間啊，唔係刻意喺民間令到。英語成為一種一般香港人的民間通用語言，這個是的確是。你在新加坡真的買一棵菜，小販都懂得跟你講英文的嘛？ 識， 係嘛？ 因為新加坡當時英國佬都知啦，因為佢乜人都有嘅，當時係嘛？你華人都係得七成幾，咁你其他嗰啲，所以英國佬都係一定要用英文同佢哋全部都咁樣溝通嘅。咁香港華人都係九成幾啦，咁其實佢話廣東話都 OK 嘅係嘛，我唔使推廣英文啦，我又唔使嘥時間推英文啦係嘛，所以會變成今時今日，即係香港雖然好多人話英文係得，英文係得，不過好多人我覺得佢寫又得，講就麻麻地。 哦，咁樣講正常，因為生活上好少用，日常生活。 講真，我喺香港，其實我可以一個星期唔講英文都得嘅。因為你跟香港人講係嘛，你講廣東話，你跟大陸啲人咧又普通話，其實講英文嘅機會，除非你係同啲鬼佬接觸咧，都係好少嘅。 你講一個普通話、廣東話咧，新加坡都係如果華語，佢華語都係普通話。係 普通話，係佢通 中文都係用大陸嘅簡化字。 係，佢係唯一個應該係唯一個海外嘅地方係用簡體字嘅。 係 係，因為佢八十年代就跟翻大陸。大陸嘅咩嘅發展㗎啦，所以佢當時都係推廣普通話。 佢重唔重視華語華文個教育嘅咧？ 而家就開始重視，因為佢覺得好多新加坡後生，我哋呢一代咧中文真係好差，真係同香港調翻轉咯。香港係英文差，新加坡就係中文差，因為你新加坡好多人即係我都知好多同學，譬如話我叫佢寫一個500字自我介紹，用中文寫，佢寫唔出。咁呢啲嘢其實都係因為新加坡而家你學中文都係一個星期學兩堂啊三堂啊，哎呀算啦，學完之後又抌翻俾老師就佢唔學噶啦，因為佢覺得冇咩價值冇咩用。我喺新加坡嚟英文學得，我唔使講中文噶係嘛？咁其實中文對你嚟講都係比較 頂我學你做咩？全部都要背嘅，第一要背咯。但係佢覺得有啲人覺得老套咯，覺得無聊咯，所以佢就唔會即係去真係去學中文嘅。除非佢真係對中文有興趣啊，中國文化嗰啲有興趣。不過呢啲人都係好少啦。 最重要係個國際地位啦。英語嘅國際地位到而家咧，或者喺未來啊，可見嘅將來都冇可能有第二種語文可以取代。 所以新加坡當時都係叻嘅，佢係佢知即係英文。在未來起碼100年啦，都是一個國際的一個語言嚟嘅，所以佢雖然係會推廣你啊，即係母語嘅一個。如果你係馬拉人，你一定要學馬拉話；你如果係咩印度人，你一定要學嗰個馬拉印度嗰個話啦。你華人一定要學中文啦。不過佢英文都係推廣係最強，係都係推英文嘅。所以佢你上佢之前有 Chinese Stream 嘅，即係你可以用中文讀書噶，中學嗰啲都有中文嘅，而家都冇噶啦。佢全部統一，全部用英文。 呢個係李光耀治國同建國同治國嘅一個智慧啦。 一個智慧， 絕對好嘢。李光耀啊，最近死咗啦。咁你對李光耀嘅評價係點咧？嗱，好多咧，以香港嚟講啦，好多年輕一代咧就覺得佢呢個人咧就純粹啊威權啦、 威權啦、 專制啦等等啊，咁啊係啦，咁啊你俾到人揾食，咁啊有咩好咧？咁樣 其實我覺得佢。一定啊，每個人都係啦，係咪有好有唔好啦？我覺得一個啱啱獨立嘅一個國家，一個比較亂嘅世紀咧，一個比較係嘛唔穩陣嘅一個嚇、政治環境咧，有李光耀呢啲人咧，其實係 OK 嘅， 好重要嘅， 係好重要嘅。不過到今時今日咧，如果佢仲想用呢啲方式嚟搞一個國家咧，就係錯噶啦。因為你都知道一個社會一個政黨呢個發展呢個自然發展咧，你到一個地步一定會開放，你唔可以死都揸住呢個權嘅。咁你新加坡你睇下亞洲小嗰、那個小龍四小龍嘛，係嘛？係得新加坡一個而家係。保存翻一黨同制噶嘛？你台灣啦、韓國都80年代都開放曬啦，係嘛？咁新加坡呢個咧一定要開放。如果咧佢唔開放咧，都係好似大陸一樣。所以佢應該係都係試下嘅而家，因為佢都知噶啦。你唔開放咧，其實你越拖呢、這個你嘅經濟嘅發展越高，你嘅人嘅 exposure 越高。咁你如果你嘅政治呢一方面不放鬆咧，你會爆出很多社會問題嘅。 已經逐漸聞到陣味啦，李顯龍都係嘛，所以個黨禁亦都慢慢見到有啲咁多鬆動啦。咁已經哇好大難，好難得噶啦。 不過我覺得其實呢啲係好嘅，你睇新加坡50年代、60年代都係亂嘅，咁你又係需要李光耀呢啲人嚟你管下呢個國家啊！咁你我其實我都覺得大陸而家需要一個好似李光耀呢啲人咯，即係你睇新加坡咯，好多人話好嚴，不過有時呢啲嘢你係華人喎，華人唔係好似日本人，你一定要教嘅係嘛？周圍屙屎屙尿係嘛？你一定要李光耀呢啲邊佢先搞得咩噶嘛？你次次貼咩文明乜乜乜，只冇人會理噶係嘛？咁大陸呢啲好多佢話呢啲而家呢啲不亞軍嘅呢啲行為啦係嘛？咁係需要李光耀呢啲人先可以搞得翻噶。我好多係，我好多時候 講係啊，中國人要管啊， 中國人一定要管。我認同咯，即係中國人唔係日本人喎，你唔係同佢講佢又唉係好好係唔同嘅。所以大陸而家呢啲問題咧，我覺得係需要李光耀呢啲人嚟管嘅，係到一個 level 先至放鬆。其實呢啲國父孫中山都有講過啦，係嘛？你一黨同制到一個時候，你覺得係社會係 OK， 佢先可以開放，即、就、係、是、真正嘅民主化。 問題係， 不過新加坡到而家未開放咯，所以我唔知幾時咯。 但問題係中國而家有冇李光耀呢啲人物先？ 其實我覺得好多有本事人都唔會入政治，香港都係，即係最叻嘅人、最有本事人唔會入政治咯。佢覺得喺出邊。或者做其他嘢會對佢未來會好啲嘅， 風險太大啦。 風險太大，同埋今時今日你揾唔到好似咩啊蔣介石啦、毛澤東啦、啊孫中山呢啲人係冇噶啦，呢啲人絕種噶啦，你有幾多啊？係根本冇噶啦。所以而家你話行未來呢條路咧，政治會變成點咧？其實都好難講嘅，好多人係估緊嘅。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啦。 嗱，你頭先講起嗰陣時嘅新加坡啦，需要李光耀啦，所以我有陣時咧 響有人喺啲年輕一代佢哋批評李光耀啊等等嗰陣時候咧，我會問：如果當年冇李光耀啊，而新加坡啊又俾馬共統治嘅話， 係 你估會變成點咧？當年馬共嘅勢力係非常大，馬共喺戰前嘅勢力已經係東南亞最大嘅共黨嚟嘅，係嘛？好，我哋睇翻李光耀之後嘅回憶啦。啊！佢話當年同馬共反面嘅時候，其實冒好大嘅風險，因為身邊全部都係馬共嘅人， 係 到頭來點咧？啊！馬共俾李光耀一腳踢開， 踢開 馬共永遠成為一個 佢走去泰國， 係啦，走去泰國，跟住有啲走咗翻大陸啦， 大陸 咁啊，亦都係永遠成為一個不能非法嘅政 黨， 到而家都唔能夠翻。 其實李光耀當時都冇咁多權力嘅，佢都係揾翻英國佬幫佢嘅，因為英國佬都唔想即係俾佢獨立之後一即刻又變成共產國家嘛。 當然啦。 咁其實我覺得如果真係當時成立咧，又可能變成好似越南咯，或者大陸咯，俾大陸控制嘅一個國家咯。不過我覺得其實如果李光耀冇上嚟咧，英國唔會俾新加坡獨立，因為新加坡佢覺得太曬，佢自己唔可以獨立嘅。咁如果佢當時冇李光耀冇呢個行動要獨立，冇逼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咧，新加坡好應該都係好似香港咁，到而家可能到九十年代都係英國殖民地嚟噶。佢都可能係唔會放棄咯。咁其實如果英國佬係留低喺新加坡嘅話，咁佢發展嗰條路應該都係同香港差唔多噶。 係啦， 係嘛？因為佢嗰個行程其實對呢啲殖民地咧，亞洲呢啲行程其實都差唔多嘅，係嘛？你喺好多嗰啲總督，新加坡同香港其實都係一個人調嚟調去，都係同一個人嚟噶。 咁啊，亦都好難攞到佢嘅獨立性啦，係嘛？起碼。佢嗰個國防啊、軍事啊呢方面，佢唔會同你發展， 佢唔會同你發展。 咁啊，你哋亦都唔使服兵役，咁啊更加冇可能喺呢個國際社會上面立足啦，係咪？咁啊，你亦都睇到新加坡啊李光耀嗰個智慧，佢係馬來西亞啦，英國啦，新加坡本身啦，周邊嘅國家例如印尼啦，仲有佢哋嗰個最恐怖嗰個馬共啦，係嘛？如果不是他有這樣的政治手腕周旋於這麼多種政治勢力中間，你新加坡怎麼可能獨立？好像他借馬共的力量， 沒有可能 借馬共的力量趕走這個英國人，逼英國人給他們獨立。但同時呢，到英國人走的時候，他是借英國人的力量去踢走你馬共，令新加坡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你不過你要想到其實李光耀佢本身咧，佢终生嘅一个目的咧，唔系做新加坡嘅总理，佢系想做马来西亚嘅总理。咁佢当时都系同马来西亚中央嗰个政府搞搞震，所以马来西亚先踢佢走。呢、这个新加坡系全世界，如果你唔知嘅话，新加坡系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系唔想独立，系逼佢独立嘅，因为佢系俾马来西亚踢出去。 咁啊更好添啦！而家正式 系，而家就覺得好，因為不過當時六十年代咧，李光耀都上電視喊啦，佢都唔知係咪未來會係點嘅，新加坡可唔可以即係自己喺即係唔係成為一個獨立嘅國家咧？會唔會攬咧？呢啲嘢都冇人知嘅，佢真係去搏，即係好彩係搏得過啦。 咁啊，搏呢鋪贏咗啦，所以我亦都奉勸好多香港嘅啊。嗰扎建制話你要香港學新加坡，你想學佢啲乜啊？學佢反共啊？大逆不道啊！你 唔係 新加坡老反共嚟噶嘛？ 我都有香港人同我講啦，你香港而家好多港獨想搞香港獨立嘛？咁佢都想學。喂，我哋香港點可以做到咧？好似新加坡嚇、啊、叫大陸踢我哋出去。 系啦，要逼大陆踢走香港，冇可能、啊。 不过我觉得佢唔会踢走你咯，佢系得拉你呢几个咯。 得拉咩话？ 拉你几个想搞港独嘅呢个，佢唔会踢你出去噶嘛，系嘛？ 冇，佢唔会踢你出去。同埋香港亦都冇人啊、想走去中南海度做皇帝啦，系咪啊？亦都冇人有能力做到啊！因为新加坡当年系咪阿李光耀啊？佢有能力去到做統治成 統治 成 個馬來 西亞， 佢 都治 係啊，佢想。不過馬來西亞，你覺得你一個華人可以做佢總理咩？係唔得噶嘛？你係同嗰啲 咩馬拉嗰啲咩皇室同埋嗰啲貴族嗰啲人去搏，你一定係搏唔過噶啦，因為佢有自己嘅圈子噶嘛，係、嘛？所以佢一定會一個馬，佢一定會俾你一個華人做一個總理嘅。所以李光耀當時係失敗，咁馬來西亞叫佢撤啊。 哦，咦？咁香港無謂搞港獨啦，直接喺中南海度爭族啦。 係，唔係？其實大陸都知嘅，所以點解香港解放軍唔可以俾香港人入呢，佢都知嘅，佢有好多呢啲叫咩 safeguard， 即係佢可以估到，如果香港人真係涉入十萬個人入解放軍咧，佢可以搞自己嘅軍隊，所以佢不嬲唔想香港人入，連嗰啲咩部隊嗰啲乜，佢都唔俾香港人入 嘅，全部封閉式啊，佢唔俾香港入嘅。 所以嗰啲派過嚟香港嗰啲咩解放軍都係特登挑嗰最咩嘅最紅最專嘅人先可以過嚟做 思想工作，做得最紮實嗰班係嘛？呢方面咧，佢就比唔上英國佬嗰個胸襟同埋信心啦。英國佬有信心就係、是、啊，我訓練本地華人係 去 做呢個英軍啊，有華籍英兵，亦都有義勇軍。 義勇軍 咁呢啲都係九七之後先至解散嘅啫，啊，先至唔存在。其實佢去過每一個殖民地咧，都有招募當地嘅人， 係啦、 啊，做翻幫佢哋英，即係幫佢哋英軍手嘅。 所以當時先有港大呢間學校咯， 係 咯。咁其實都係啊，你睇李光耀都係英國讀書啦，佢之後畢業 法律 嘅咯，法律。如果佢冇英國嘅話，佢都冇機會上呢個位啦。 係啊，咁佢亦都有一樣嘢叻嘅咧，就係佢睇得出英國嗰套法治體系啊，係一個社會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基石啊。咁佢呢個同佢受嘅法律英國法律背景嘅訓練好有關係嗱。除咗李光耀之外，我哋睇下甘地，甘地都係啊。英式法律啊個體系嘅，仲有曼德拉啦， 係啊， 啊，所以你見到英國人英式法律所訓練出嚟嘅人咧，啊，好多時咧都係推動社會進步嘅一個力量，係 啦、 啊，絕對係啊。咁啊，如果你想香港啊冧檔嘅話咧，好易啫，搞冧香港嘅法治體系，搞冧香港個英式法治體系， 所以好多人而家就驚嘛，係嘛？ 呢、這個是怕的，香港現在留下來的那就是英國訓練出來的法官呢、啊、他意識形態上都是英國整套 法治體系， 不過我是在想如果這班人退休之後 沒錯 了，誰上 現在年紀已經越來越大了，香港退休啦，法律界很多人也都亂說24啦，不斷歸邊啦，是嗎？ 不過新加坡都改了，他對他有益的他都改，香港都到現在都有 trial by jury 啦，新加坡是取消這個權力、同埋佢 private counsel， 香港其實因為佢話大陸噶，佢有 court final appeal， 佢冇嗰個private counsel。以前九七前你可以上去倫敦噶嘛、，final adjudication， 而家就唔得。新加坡好似九十年代都唔俾你啊，因為佢一個雖然佢係咩英聯邦嘅一個國家有呢個權利去做，不過佢係 wait for 呢個 right 俾佢自己公民去倫敦 final appeal。 哦、 所以他都挺厉害的，因为李光耀之前被人告的时候他都输过 、啊、听说 他都玩法律很厉害的，反对派、啊、他是用法律手段把他玩到破产，就是 因为他不可以学大陆那么杀那么嘛，是不是绑架嘛，他一定要想比较合法的这个用法律去清洗他所有的對手， 更加也都不會有電視認罪啊，那些 不會啊，這些是得共產國家才 會做出這些事啦，是吧？這些真還是假其實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學新加坡呢，你真正的學新加坡不是學他威權，你的威權已經是超越新加坡的了、 其實學新加坡應該不是香港，是想共產大陸共產黨想學新加坡怎麼做， 他學不到，他新加坡的威權呢，他已經超越你說 嗯， 啊，强力部门已经上电视认罪都得啦，超越法律任何嘢都得啦，系咪啊？ 不过佢系想即系学新加坡，哇！点你经济又救得几好？因为你西方国家次次都同我讲，你唔够民主嘅话咧，你嘅经济一定系衰咩咩咩。咁新加坡系全世界证明俾你睇，我可以系一党同制，我不过我都可以搞好政治，系嘛？ 咁又唔同喎、啊。第一，新加坡反共， 吓、 共产党永远系非法组织，呢、這个你学唔学到？学唔到。第二，新加坡用的是英式法律體系， 是的， 你願意用 大陸這個就不同， 一定不行、絕對不行，還是這兩樣不行呢？ 佢就一定學唔到新加坡。 因為我之前睇過佢好多嗰啲，佢推出嗰啲講座啦，十八大嗰啲，佢都有提新加坡咩方式乜乜式，佢係想用嘅。不過我睇佢係點想，即係揀邊啲利用，即係新加坡嗰店嚟即係觀下大陸咯。 咁啊，睇下李光耀有冇機會投胎轉世去北京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非常多謝阿 Jeremy。希望下次有機會咧再上嚟大家講講其他話題。 好啊，冇問題。 再見。 係，再見。